寂寞就要回家了。

是充满温暖的眼光。

心思去讨论罪恶感。 时间每天都在转，怎么有时间去感伤？生命一步步成长， 我心中有 yeah。

掌心悄悄开了锁，心潮渐渐涌上来，就像街灯的冰河梨花 气泡，安静的才是苦口良药。

是难过，若不是城市霓虹和简短的烟火在放，误以为跌入冰川不胜寒。 遥远。

外繁华落空时， 迟迟未知之，在乎不在乎，虽人和气者，空劳夫子也。迟迟未不知，猜在不在乎，此人何其者，寒山者自也。不知未知之，不在乎在乎，此人何其者，其人是也。很久以前，我们的老师都曾经这么说，他们在想什么？最后你要想想，到底他们为何这么做？ 想和你一样重复呀， 在脸上，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，今天爱他明天恨他也可以。 愛していたくて、

哪怕从此离开了家乡。 想捕捉每个天真的背 就是现在才决定，以最确认又陌生的心情，奔赴这世上最辗转的旅行。